如果这是情，我竟不清醒，莫非真的爱从来没说明？如果已注定，难比这段情，是非多波折，长存未了情。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，始终都等到一串好光景。愿你可快乐，像我痴情，谁是最爱，不必再验证。究竟应不应？遇到心所爱，如何又冷静？如果已共鸣，何用太无情？梦好多曲折，似醒心不醒。就算风已静，热爱不要停，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。让我拥抱着，热爱不要停，寻获最爱，不必怕任性。像我痴情，谁是最爱，不必再验证。就算风已静，热爱不要停，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。让我拥抱着，热爱不要停，寻获最爱，不必怕任性。